大俗者大雅也啊。往雅了说叫给五脏六腑打开小窗户，也就是帮助他在脑壳上的五官七窍，哎，五脏的开窍，我们给他运转畅通，是吧？干洗脸啊，搓搓脸，是吧？拿热手心熨熨眼，搓搓耳，揉揉耳廓，搓搓鼻，是吧？搓搓下巴，再搓搓什么呢？口唇周围，把一些紧绷啊，把一些麻木啊，把一些瘀胀啊，把一些不通给他打通了。晨起醒脑三式第二式，以指代梳干梳头啊，以指代梳干梳头，从前发际向后，这中间字不必多说了，是吧？从前发际一直梳到后脑勺啊，头两侧呢，哎，从太阳穴前经耳后梳到后脖梗子，梳到风池穴，两手交替着梳啊，梳100下，你可以10下一换手。你说呀，我肩周炎胳膊没劲儿，您呢就5下一倒手啊，把这头皮呀梳热啊，头皮梳热。我这方法刚一出，哎，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就有人又提出问题了。他说我这头啊是老虎屁股摸不得，怎么着啊，这头皮不能碰，一碰啊就针扎火燎的疼，我这样的人能不能梳？哎，这是老张问的。隔壁老王呢还问了，说我这头啊不梳还好，平时啊直冒油，我这么一梳啊，那满头发就都是油了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还有问的，说我这头皮麻木啊，是吧？我这能不能梳啊？哎，所以啊，养生之道贵以专，是吧？知其然，知其所以然。我们早晨起来把手搓了干洗脸，我们知道打开五脏在五官七窍的门户叫开窍，是吧？那么以指代梳干梳头皮，这手指尖梳头皮它又有怎样的养生作用呢？哎，我们把它概括为两个字，叫通络。说到通络呀，在这儿又要给大家插播一个啊医学名词的解释啊，经络。什么是经络呀？经络是气血在人体内的通道。经是气血大的通道，络呢，络是气血小的通道。那么经和络它起着怎样的作用呢？啊，这些气血的通道它对人体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作用啊？哎，经络者内连五脏六腑，外络四肢百骸，沟通上下，连通内外，决生死，调百病，不可不通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把经络给大家讲了一个名词分析了啊。那么以指代梳，梳头皮它是为了通络。通哪儿的络呀？哎，通脑络。说脑不在脑壳里头吗？ 是吧？怎么还有脑弱呀？哎，这个不是咱们中医养生的独具观点，这是现代医学和传统中医文化的一个融合。因为在临床医学上做脑电图，他就把那电极啊接触到头皮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脑电图那个电帽子，他那电极得碰到你头皮，他没有把电极插到你那脑壳里头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脑络它就存在头皮上。另外呀，皮是皮，肤是肤，啊，鸡是鸡，肉是肉。鸡肉这个名词我给大家做过介绍，鸡它是有弹性和力量的，是不是？而肉呢，肉是在鸡放松的时候，它那个形态我们称之为肉。当然了，一说肉，小孩都知道瘦肉好吃，肥肉不好吃。而生活当中呢，人是离不开这肥肉，也就是现代医学所称的脂肪啊，脂肪。尤其是现在老年人，是吧？说我不想得心脑血管疾病，啊，我们家呀都吃素，肉一口不吃了，是吧？就连我们老一辈养成那个习惯，炖豆角、炒酸菜，搁点荤油，就连这祖传的方法都作废了，这是大错特错的。人的健康的食用油，它的比例应该是什么呢？植物油和动物油1:1的比例，得名叫调和油，是吧？那有人就不理解了，虽然科学家拿数据给你说话，是吧？说这个油这个东西不能老吃素油，也不能只吃那荤油大油，1:1的比例它有助于人体的吸收、利用、排毒，是吧？哎，这是人家科学家，人家可以直接这么把科学现象、科学数字一说，拉倒了。但我们不是科学家呀，我们是健康养生、趣味养生节目，我们怎么把这事给老百姓说清楚？哎，就说说咱们老头老太太、大姑娘、小媳妇儿，你都得做的家务活，我跟你说说，就是得刷碗，是不是？你家都得炒菜吧，是吧？炖菜那好刷啊，我们就说这油炒，哎，你单拿豆油炒菜，素油嘛，是吧？或者你用那个素油，你炸的东西，油炸的东西，你去刷那锅，那素油高温之后是不容易刷掉的，很容易粘在手上。我们还不说它粘在锅上啊，因为人的心脑血管不是锅，它是肉，是不是啊？它是肉，是黏膜。哎，反过来呢，你说我们家呀，哎，这对呢，什么呢？是红烧肉，是吧？你刷锅的时候呢，你只要搁点那么热水，哎，它很容易，它就溶解冲刷掉了，是不是？特别现在让我们老百姓听着比较刺耳的名词儿，地沟油，地沟油，它说的都是过氧化的素油，是吧？没听说谁家地沟油是什么呢？是那个猪大油，它不是的啊。所以科学用油啊，用调和，怎么调和？啊，不是你把豆油掺一起，豆油、菜籽油、花生油掺一起你就调和，不是，是荤油和素油的1:1的比例，容易吸收，容易利用，容易分解排毒。啊，说了半天，说咱们说油干什么呢？哎，你看身上啊，骨头外面包着肉，肉外面裹着皮，大家都容易理解。但大家你自己摸摸你脑壳， 是吧？你那头皮下面是骨头吗？摸摸。哎，不是的。哎，头皮下面还有一层肉。啊，还有一层肉。哎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肤。皮肤，皮肤。皮是皮，外面盖那层肤呢，和皮紧密相连的那层皮下的脂肪层。是吧？你像人瘦的，哎呦，这人瘦的皮包骨头，叫有皮无肤。哎，那层肤它就已经化解掉了。是不是啊？你包括我们形容美女啊，古代文学形容美女啊，肤如凝脂。它不是那皮苍白，是那皮下裹着那个肤，皮下脂肪。是不是啊？哎，肤如凝脂，这都年轻的美女。你到了上了年纪呢，是吧？你到了这个上了年纪，黄脸婆的时候呢，怎么着了？哎，皮下无肤，皮还在，那底下那层肤啊，变得晦暗了，变薄了，那脸它就出皱纹了，哎，它就长皱纹了。所以要不人怎么说呀，说人呐上了年纪还是胖一点好看，但他只看到了表面现象。人那个好看和不好看，不是你拿那大肉脂肪撑着，而是覆盖在皮下的那层脂肪，它和人的三焦，和人的气血，和人的皮都有关的，它是不是饱满，是吧？就像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常识知识啊，咱们梳头以指代梳，梳理头皮的时候，有的人说我这梳不了，是吧？我这头啊，人那头都是板油路是平的，是吧？我这头呢，我这头是坏了的板油路，有坑，到百会穴这儿塌个坑，啊，到医院一拍 CT， 骨折了吗？没骨折。其实告诉你，就是你头皮下没有肤，没有这个肤，皮下脂肪塌陷了。我们在讲三线必有一尾的健康知识的时候就说过，百会穴塌陷、太阳穴塌陷、风池穴塌陷啊，人都说有钱难买老来瘦，说人到老了瘦一点好，身体轻快，别得糖尿病，别得心脑血管病，是不是啊？别得富贵病。但是人唯独到老了有一个地儿您别瘦，就这脑壳。因为一旦你头皮下无肤，你这脑壳上竟是坑坑洼洼的，那骨头它不会骨折，而脑壳里边那个脑髓它就会空虚，它就容易脑萎缩。哎，这要引起大家重视。那么刚刚提到的这头一碰就针扎上的疼，这个到底要不要梳呢？哎，这个一定要慢慢的、多多的、勤勤的梳，不但要早起来梳，您中午下午一天安排四五遍，哎，以指代梳，梳理头皮。因为那头皮的针刺感的疼痛，用现代医学术语叫末梢神经缺血。哎，末梢神经缺血。哎，所以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个晨起醒脑三式这第二招啊，以指代梳，干梳头皮，活化脑络的养生的小方法，我们给大家列举人脑供血不足的在头皮上的仨表现。哎，这里边是有老大老二的啊，有排列顺序的，不是一概而论，是吧？谁最轻啊？头皮刺痛啊，头皮刺痛是脑络的缺血，末梢神经发炎，缺血性的炎症啊，最轻的。那二度缺血呢？哎，说我这头啊没有针扎让疼，但我这头啊老跟孙悟空戴个紧箍咒似的， 这头顶老跟戴了个帽子紧紧的箍着，这个就不是末梢缺血，叫小动脉供血不足。哎，它比刚才那个末梢神经缺血就要严重的多了。哎，所以啊，你用以指代书，肝疏头皮，疏通脑络，舒缓神经的这么个作用，是吧？它都能帮你来减轻这样的感觉和症状。但是别忘了啊，有形于内必形于外啊，你是到医院做脑电图啊，你还查 CT 啊，你还干脆心脑血管病科你挂个专家号让医生给你查一查，当你有上述感觉的时候，我感觉是蛮有必要的。这是二度缺血，头皮发紧。到了第三度了呢，到了第三度就是不是我建议你去检查了，就你赶紧住院。说什么情况就得赶紧住院呢？三度脑缺血为头皮麻木，头重脚轻，是吧？你看一度缺血是针刺疼痛，是吧？二度缺血是头戴紧箍发紧，到了第三度了，麻木，麻木，这脑袋跟不是自己的似的，而且天天呢这头特别沉，像喝醉了酒一样，走路还败道啊。这败道是北方话啊，北方话啊，南方朋友可能不见得听懂。哎，就是走路啊，脚啊软绵绵的啊，容易踩空，而头发沉，叫头重脚轻。这些呢在临床医学上叫中风的先兆表现。那有人就问了，那是不是咱们做一个晨起醒脑三式这些都能整好啊？啊，你要这么说那就大错特错。哎，就像我在今儿节目一开始给大家讲的，养生啊，养生不是救命，是吧？养生不是说我渴了赶紧给我弯口井吧，养生叫防微杜渐啊，防微杜渐。养生啊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绝对不是说是吧，我现在想喝酒了，我现在就种上高粱马上就酿出酒来，没那么快。所以养生之方法，今天做是吧，明天就有效果的，那都是你的心理作用，是吧？那最快的得七天半个月。所以养生给人带来的健康的感受，就跟那个花红柳绿的春光明媚，是吧？就跟那个什么呢，秋高气爽，大豆高粱都熟了一样，是吧？是你昨天还埋到地里，今天早上就熟了吗？不是，它要循序渐进的在发挥作用。但是只要养成了这样的生活的好习惯，哎，人就可以做到什么呢？啊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夜半鬼敲门。啊，你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做好了，哎，你就做到了防患于未然，是吧？所以60岁之前我们可以不关心我们自己的身体，而人60岁之后一定要重视自我的健康。因为60岁一甲子啊，60岁一甲子，中寿80，上寿120岁，也叫天年。人的健康长寿从我们步入老年那天开始，你就是一部老汽车了。原来是两年一检，现在得一年检两回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哎，这是慢性病的病人有不适感的，啊，说我老当益壮，你看我过了60，什么都不耽误。那咱们提早的一年做一次体检，是不是啊？知道知道血压多少，知道知道血糖咋样，知道知道我这心肺功能、腰椎骨关节比隔壁老张强多少，比后院老王是吧壮多少。你知道这些，它也是我们培养老年人心理自信、健康生活的基础。 哎，尤其是步入老年，千万不要讳疾忌医。哎呀，我不敢看病，看出来吓我一跳，是不是啊？不是这样的啊，你害怕疾病它不会跑掉。反之呢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们正确认识了疾病，我们又懂得如何去呵护健康，所以我们就能很容易的把健康的敌人给它消灭掉。啊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。另外呀，在多年实践以指代书肝疏头皮的这个晨起醒脑三式的方法当中，是吧？也是好评如潮，是吧？有人说，哎呦，头皮不麻了，头皮不疼了，起床不晕了，更有甚者，什么什么原来掉头发的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呢，梳的底下长头发茬了，原来呢秃顶的，哎，开始长毛毛绒了，哎，所以这些呀，都是养生的收获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五月五，是端阳，门插艾，香满堂。端午节、父亲节双节临近，恰逢北京博一十周年，三节同庆，我们特在六月22、23、24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活动，凡到店均有精美礼品相赠。让我们听听您与博一这十年的故事，我们期待与您共度百年。 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一年四季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说的是自然界生物的变化。春生小草发芽，夏长草长莺飞，秋收是吧，叶落归根，树叶枯黄，庄稼满城丰收，这是秋收。那么冬藏呢，哎，就是要为明年的春天蓄积能量，藏精于肾。这个藏精它不单是人要藏精，种子呢它也要有一个什么呢，封藏的过程。哎，种子成熟了结实了，明年埋下去发芽率哎提高，是不是？那么同样啊，人作为大自然的一个分子，特别是我们养生常说啊，天人合一。那么人他事实上也是遵循着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运行规律。那么在这个规律当中，在人体当中是什么按着这个规律来运行？气血是人生命的根本，哎，气血是按着这个运行的规律来进行变化。春生，我们经常给大家讲，春夏者养阳，秋冬者养阴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春天气血生发。哎，夏长，夏天别在家里待着，多到户外活动。哎，有利于气血由五脏，哎，发散到四肢，哎，让胳膊腿运动，你就是顺应了时节。反过来，你说我夏天就在家待着，我就不运动胳膊腿，你的气血从内脏就发不到四肢。逆天而为，你就得病，是不是啊？轻则关节炎，严重呢气血瘀于五脏，抑郁症。那么到了秋季呢，秋收冬藏， 秋冬者养阴。何为阴呢？哎，阴是收敛。所以秋天呢，不要锻炼身体。啊，特别是不要剧烈的锻炼身体。啊，不要搞什么秋季长跑。啊，什么秋季马拉松、秋季篮球赛。啊，秋天呢，偏要给人搞的汗水连连，呼气带喘，你又违背了自然的规律。秋天呢，过度的运动就会把顺应天时由四肢还纳于五脏的气血，它就强硬的给它调回到四肢了。这相当于什么呢？说天黑了，是吧，鸟都要归巢了，这个人他不回家，喝酒唱歌跳舞折腾到二半夜，完了第二天他说，哎呀，我早晨起不来床，上班要迟到。你没有收藏，何来的生发？所以秋要收，冬要藏。哎，就是告诉大家，秋天气血由四肢百节收还于五脏，在五脏当中炼精化气，哎，他要把它藏起来。那么到了冬天呢，啊，就更不要锻炼身体了，是吧？我在冬季养生篇当中给大家讲过，是吧？冬季养生者，无扰乎阳。哎，不要去打扰那个阳气，是吧？而是要把那个阳气呀，填满了，夯实了，把这个基础打得牢牢固固的。而且呢，在中国人的古典智慧，《黄帝内经·四季养生篇》当中，是吧？叫《四气调神大论》，是吧？那么冬季养生呢，打了个比喻，叫若有丝。是什么叫若有丝啊？说冬季对阳气的封藏和养护，就像一个女人怀了宝宝一样，是不是啊？你要小心的呵护她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要把它藏得住啊，藏得住。当然了，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是吧？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，是吧？哎，原始社会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所以冬季养生顺应时代的潮流，我们要藏，哎，在藏得住的同时可以小劳，是吧？我们走走路啊，是吧？我们撞撞大树啊，啊，我们早上起来拍拍操啊，都是很好的。哎，但是一定记住，无扰乎阳。啊，有人就问了，徐老师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打扰到阳气的封藏啊？哎，看鼻子，哎，看鼻子尖儿，哎，要汗如指沾。哎，做什么运动，心率别高过 120, 要有氧运动。哎，喘气的均衡，不要呼气带喘。好，另外出汗没有？哦，出汗了。啊，北方话叫羊毛汗。哈哈，羊毛汗。啊，而不是什么呢，汗不流水跟洗了脸似的，那就伤了肾精了。那么话又说回来了。有人说呀，你是动了汗如指沾，我不动会，我吃个饭喝个水，我那汗就噼了啪了往下掉。你那个就是肾的漏精。哎，你就要到你当地的中医院，这大家别走错门了啊，说我到西医院啊，说你给我打点抗生素，我补补肾吧。啊，乱弹琴啊。补肾补肾，补固肾精，是吧？ 在韩国在日本叫汉方医学啊，汉方医学说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中医。何为补啊？何为补啊？一说补，好多人就想到了什么人参、鹿茸，是吧？非也。补啊，它不是你花大价钱往里填、往里塞，是吧？补不是填鸭。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所以中国文字里透露着中华民族的养生智慧。什么叫补？补是因为漏了才要补。所以一说到补肾，大家不要进入误区啊，说到冬天了咱们都补啊，你挺好个衣服新买回来的，我就缝个补丁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所以中医说叫辨证施治，这是中医院的大夫给你开药。而我们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，这个趣儿不是让大家哈哈一乐，是吧？这个趣儿是让大家建立对养生防病、中医调养的兴趣。有了兴趣，你去深入的研究，你方能明辨是非，而不是把你闹迷糊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补，虚则补之，实则泻之。有窟窿的补上，是吧？没窟窿的撑得太满了，好，给它泻一泻，往那放一放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养生叫辨证施养啊，辨证施养。那么光把窟窿补上了，是吧？你这锅是修上了，家里没有米也不行啊。哎，平时大家说的补，实际上它的真正含义叫益啊。补和益是两个过程，补是把锅修上，益呢是往锅里添水添米，咱们要做饭。哎，补益补益，包括大家常说的啊，什么人参、鹿茸、铁皮石斛，这些被誉为补药的东西，它更准确的来讲，它是补益的药材。哎，补益的药材啊，而这补呢是先把窟窿修上啊，这个大家要搞清楚。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如何的不打针不吃药，我们也把这些经络脏腑的啊，正在漏精，哎，正在漏气，正在漏血，正在漏筋漏液的这些窟窿口子，我们如何的把它填补上，哎，来把人的一身的精气神养足呢？哎，我今儿个就给大家说说，是吧？填精补髓啊，填精补髓，养生三大基石之晨起醒脑三事当中的第三步啊，第三步叫什么？叫搓脖子。嘿嘿，好多人说搓脖子，我们听过搓脚心，是吧？泡脚的时候搓脚心补肾哦，是吧？我们还听说过搓什么？搓命门呢，是吧？把腰搓热了填固肾精哦，都没错啊，都没错。还有人学过搓什么？搓膝盖啊，把手搓热了，完了去摩擦膝盖，哎，强壮关节，是吧？都没错啊，都没错。说为什么我们这双手它也不是魔术师，我们搓一搓，哎，就能把人的气血它的漏洞给补上呢？是吧？你缝衣服 还得有针有线，还得有块补丁吧，是吧？我们普通听众朋友，我们普通百姓的手，是吧？他也不是神医的手，他也不是妙手回春，他怎么搓一搓就能防止气血漏精啊？哎，我今天来说说这里边的道道。再给大家讲晨起醒脑三式，干梳头一百下，干洗脸一百下，干搓脖子一百下，在这最早的方法当中的时候我就讲过，叫手道啊，手道气道啊，意道。搓脖子干梳头干洗脸有什么关系啊？手到了，手到了。你看大家有时候做家务擦玻璃，哎呀忙忙活活的，等做完了一看，呵，手划口子，擦玻璃的时候不知道疼，一看这口子，哎呦疼上了。你注意力不在这的时候你不知道疼，你一在这儿了，哦，你知道疼了。让的道理，人的手往哪儿动，主观意识人就加强了气血往这个方向的补给，所以叫手到啊，手到，手到了气血它就到了啊，气血它就到了，知道不是？哎，那么以指代梳，干梳头皮，我给大家讲了叫活化脑络，把手搓了干洗脸叫开五官七窍，是吧？给五脏六腑开小窗户，是吧？让五脏内部运行畅快。那么这个搓脖子这里边有什么奥秘吗？啊，有什么奥秘吗？啊，有的。人有三关，颈腰膝，是吧？说这人呢整个浪的是一个整体，但是别忘了，是吧？我们都叫脊椎动物，是吧？脊椎动物，是吧？老百姓的话叫有条大梁骨，哎，那什么是人的这个脊梁和躯干和主干呢？三关，颈椎连着头和躯干，这叫上关。腰，腰它连接着什么呢？你上身的躯干和下面两条腿，而这膝关呢，是连着你整个上半身的身体和腿，两条腿能灵活打弯的地儿，是吧？那当然了，也有人把这个足踝和膝盖、膝关节合称为人的下关，啊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什么叫关？关就是关键。关就是重点，是吧？关就是很重要的环节。膝关节我就不讲了，是吧？老年人长了骨质增生关节，行动不便。腰我更不必多说了，是吧？人老脚先老，胃老腰先痛，是吧？所以你这颈脊椎好不好，先看腰。那么和腰是孪生兄弟的，都在一条线上的蚂蚱，都在这大梁骨上，就是这脖子。而且这脖子还有一个重要的生理位置，它是连接着脑，也就是我们的脑袋瓜儿和我们的躯干的连接处，是心脑的重要的渠道，是不是啊？颈椎病的分型我找机会给大家讲啊。我们这搓脖子一百下，身体好的十下一倒手，身体弱的五下一换手。为什么呢？搓搓胳膊就酸了啊，胳膊就酸了。哎，预防颈椎病，搓脖子，预防后脖梗子、后脑勺的出汗。搓脖子还管那吃饭的时候脸出汗，这都跟颈椎有关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五月五，是端阳，门插艾，香满堂。端午节、父亲节双节临近，恰逢北京博一十周年三节同庆，我们特在6月22、23、 24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活动，凡到店均有精美礼品相赠。让我们听听您与博一这10年的故事，我们期待与您共度百年。 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民间的谚语啊，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儿。说春困，春天为什么困呢？哦，因为春天生发，气血由五脏掉向四肢百节，所以这样呢，人的五脏就老感觉气血不够用，气血不足而出现了困啊，出现了困困倦的感觉。那秋乏，秋天为什么疲乏呀？是吧，你说我干多了活我疲乏可以理解，我没干什么活，这胳膊腿啊怎么也紧皱皱的，怎么这么疲乏呀？哎，一样的道理，秋天收敛，是吧，那气血呢由四肢百节还纳于五脏六腑，所以说你胳膊腿虽然没干活，但是它也在唱空城计，所以缺血而导致四肢疲乏无力。那么夏打盹儿就不难理解了啊，因为夏天气血都浮跃于外，所以五脏的空虚，哎，人就容易打盹嗜睡啊，道理就在这儿。今天呢，我要重点的给大家说的内在的气血瘀滞，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上火，是身体过度反应的一个结果啊。这句话大家写到您的本子上啊，瘀阻不通则生毒热，这个毒热就是火。那吃什么药啊？大家一张嘴就爱问这话，吃什么药啊？我这儿没有药啊。我们老祖宗的养生智慧说，冬吃萝卜夏吃姜啊，不劳医生开药方。这个萝卜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萝卜又称小人参啊，萝卜又称小人参啊。人参是干什么的啊？人参是补气的啊，补气的。人参补五脏之气，又能生津液，做到补而不上火，知道不是？那么但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有人说吃人参上火，那个叫火上浇油啊，火上浇油啥意思？就等于你把那车都顶到墙上了，你不想着倒车，你不想着打方向盘换一条通路，顶到墙上顶到大树上，你还猛劲的踩油门，那只能说明你是个傻瓜，对不对？所以自古啊，中医便有是药三分毒，药之除病以毒攻毒之说，更有甚者，是吧？用之不当，人参要人命；用之得当，砒霜也能活人命。所以呀，中医的补药和毒药之间，这个标签不是贴在药上，而是贴在那个医生的脑门上，是不是啊？用之得当，那就是一碗汤，它能救人活命；用之不当，啊，我吃了100副中药，呵呵啊，我们抓中药都扛着丝袋子去， 啊，用之不当，那就是一车的草。所以呀，祖国中医讲方，这个方，什么叫方？方就是方法论，方就是辨证施治，方就是辨证调养。回头给大家接着说这萝卜，是吧？萝卜叫小人参，它为什么能治上火呀？啊，因为萝卜能行气散结，是不是啊？又能健胃消食，所以好多人常说：“哎呦，吃萝卜放屁，不好意思。”你好意思得病，就不要不好意思放屁。所以人呢，不能讳疾忌医。你包括三大积食，有一个壮督推任之法。啊，有人就给我投诉了，哎呀，我这晚上推任脉，推任脉，推到被窝里倍儿臭，推得直放屁，是不是？我说，你满肚子臭屁不放出来，融到血液里舒服，还是放到被窝里臭别人舒服？结果老太太的投诉变得哈哈大笑了。但是好多人呢就这样，啊，他跟我很客气，是吧？我能给他说清楚说明白。但是同样的话，你看我的学生跟他说，说我们老师说了把屁放出来舒服，哎，他就不听那个啊，他说我原来不放屁，是吧？推出来屁他就是副作用，是吧？但是你看我的这些学生助手，他就不好意思跟你说，他不像我啊，我能拉下脸跟你造，他不好意思跟你说，我说你留着屁别放，憋着吧。你看这些学生，是吧？他刚从一个大学走出来的，他不好意思说。但是我说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？结果呢，好多学生找我诉苦，有的委屈了还哭，啊，那些人，啊，听众朋友对你老师的一个态度，对我们当学生的露一个态度。我说说破无毒。说有些事情一定要把它说破了。你包括还说这个推任脉这事儿啊，啊，有人说我那个大便挺好的，推的肚子咕咕叫放臭屁的事儿我就不说了。啊，推的怎么的？上厕所改的那个大便粘到便池子上冲不下去，是吧？我说哦，粘在便池子上冲不下去。那要粘在肠子上冲不下去，粘到血管壁上冲不下去，那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。我说你留在肚子里好还是拉出来好啊？西医把这叫宿便，中医把这叫老屎。所以啊，中国人的智慧怎么说来着啊，叫天要下雨是吧？娘要嫁人，啊，你就得由他去。是疖子早晚得冒头，但是前提条件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你做的这些东西，到底有害没害。啊，我让你推的是肚子，我没给你吃毒药，你拉出花花绿绿的东西，是你肚子里有的，不是我给你装进去的。所以说，你排出来它是好事。啊，纸里边是包不住火的。正所谓路遥知马力啊，日久见人心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重点的给大家说的，他内在的气血瘀滞，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上火，除了吃萝卜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吃什么呢？哎，我们还可以吃对肠道有益的细菌，哎，叫肠道益生菌。你像这个双歧杆菌啊，嗜酸性乳杆菌啊，干酪性乳杆菌，是吧？合成为什么呢？ 火菌三剑客，哎，是现在世界公认的啊肠道益生菌的有益菌群的建立啊。因为这些菌它在体内，尤其在肠道内啊，它能化解毒素，哎，来达到除这个毒热的作用。那么当然了啊，有形于内必形于外，所以像撞督脉是吧，推任脉啊，敲打胆经，每天步行3公里，走走路啊，这都是有好处的啊。我走不了啊，我一走又晕呐、啊，我这脖子啊啊，这是咱们留下来的问题啊。颈椎病的四大类型，一个搓脖子，一脚破千斤。颈椎病，顾名思义，颈椎这儿有病了，对吗？哈哈，表面文章。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人这脖子了不得，人这脖子筋，大脖筋，老百姓常说大脖筋，头一晃咔咔响，滑膜炎，颈椎间盘突出，这都说的是筋。骨，是不是啊？颈椎别出现压缩性骨折，别出现骨质增生啊，是不是啊？骨，筋骨皮，皮，这脖子老是出凉汗，后脖梗子老钻风，你那皮，皮毛的毛孔关不严呢、啊。筋骨皮哦，还有肉。有的人那脖子，你看那个拳王啊，你看那外国拳王，好家伙，打拳击啊，抡圆了拳头，砰砰打，打不倒，是吧？咱们中国老百姓一看，那拳王长得是什么身材呀、啊？是吧？叫五短身材，是吧？脑袋大，脖子粗，是吧？一看像没脖子似的，那脖子短，那是打拳击的。你什么时候看拳击运动员长得跟模特似的，大脑瓜小细脖，是不是啊？或者挺长个脖子，挺罗圈腿，你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拳击运动员？那一拳下去，别说把人打倒了，我估计把脖子打折了都有可能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说到了筋骨皮肉，这肉就是围墙，这肌肉就是围墙，是不是？哎，筋骨皮肉别着急，还有血脉，还有血脉。